百猴古镇也是梅州市唯一的获得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的荣誉称号的乡镇。当地的进士杨之徐取白后辖地出百位诸侯之意呢，改此镇为百猴镇。那我们今天呢，就来探访一下这里的田园风光、古镇风情，以及品味一下这里的客家小吃。来到百猴镇，你可以在镇上享受宁静的生活，探寻中西合璧的建筑，更有历史的痕迹。首先我们要去探访的是肇庆堂，它呢也叫静修衍庆，建于1910年，距现在已有百年历史。这里是由杨印恒斥资80000光洋兴建的。肇庆堂是一座中西合璧式的建筑，占地差不多有3000多平方米，主体是堂横组合的府地式的客家围屋，平房为中式结构，包括中堂、下堂以及和平，左右呢各有横屋一排，共有6个厅、12个房间。那么紧挨中式平房的呢，是一座西式的回字结构的2层洋楼，一共有10个房间。从肇庆堂出来不远处便是海元楼，那么这个海元楼呢，始建于1917年。这里呢是百猴人杨朝荣在马来西亚经商兼做水客赚来巨款所建的。这个建筑啊是典型的中西合璧式的，外形是欧式的，内堂则为中式，大门设计呢是欧洲的教堂风格的，而屋顶呢还继承了客家民居的建筑特点，呈人字形的结构。这百猴古镇的道路啊都是用鹅卵石铺砌而成的，非常的整齐，漫步其间仿佛穿越了时空隧道。在百猴古镇随处都可以偶遇古朴诗意和精美绝伦的中西民居，仿佛这里就是一个中西文化结合的大观园。这里一座座先人留下来的深宅院落，或者中西合璧，或者古朴典雅，或者气势恢宏，或者小家碧玉，雕梁画栋，飞阁流丹，神工艺匠，美轮美奂。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个祈南轩也是别有韵味的。祈南轩位于百猴古镇的猴南村，是百猴乡绅杨之徐的书宅，民国时候这里重新修建过。祈南轩占地面积12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达到了近1500平米，由一座堂亨屋和一座西式洋楼组成。杨之徐生前所著的《祈南轩诗集》以及《祈南轩文集》都是百猴古镇最重要的地方文献。百猴古镇呢可以说是梅州大埔县古民居最重要的一个镇，这里也是古民居数量保留最多的一个镇。现在保存完好的明清古建筑共有120多座，在这些古建筑群当中，既有官宦富商的深宅大院，又有别具一格的大小祠堂，既有原始典型的客家民居，又有一中一洋的建筑院落，像肇庆堂、通义大夫地、杨氏宗祠，还有济治堂、海元楼、祈园等，都是当地古民居最突出的代表。而其中通义大夫地和肇庆堂已经被列入了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总感觉有的时候去旅行不一定要去那些名山大川，或者是家喻户晓的一些地方，而往往美丽的邂逅就在那么一瞬间，也许那里很不起眼，也许那里从未听说过，但是也许我们用心去发现，那里就会有真正美丽的景色，令人神往。 下唯有我的身影，都该与谁厮守，酒入喉却解不了愁，芙蓉花又寂乱了枝头，奈何蝶难留，漂泊如江水向东流，黄昏门前隔岸的杨柳，寂寞人不休，我无言让眼泪长流，我独酌山外小阁楼，饮一夜相思愁，最后让人烦忧，心事难受，山外小阁楼，我唱一夜小愁，放思念随风飘流。 好的，各位好朋友们，一首歌曲之后呢，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我们节目的话题呢，就是来探寻那些鲜为人知的古老小镇。刚刚我们已经为大家盘点了一下中国的一个古老小镇， 百侯古镇。那接下来呢，我们走出国门，去看一看700年不修公路只有小船的小城。它呢堪比威尼斯，但比威尼斯更像世外桃源。说起浪漫的水城，大家第一时间都会想到意大利的威尼斯。然而殊不知，在荷兰的一个角落里有一个水上小城，却不逊色于它，更比它有了世外桃源之感。它的名字就叫做羊角村。这里远离喧嚣，纯净而祥和，完全不受汽车轰鸣的侵扰。船是这个静谧的村镇中唯一的交通方式。它呢号称是荷兰的威尼斯。一个满眼绿色的小院，坐在院子里，你就可以看到窗外绿色的田园以及一条明亮而又安静的小河。你可以喝着咖啡或者热茶，坐在窗边，窝在沙发里，享受着这个与众不同的世界。秋日的早上，推开窗就可以看见一个雾气蒙蒙的世界，悠悠的青草湖畔，没有车水马龙的街道，只有平静的河水和倒映着的整个小镇，这种感觉是何等美妙呢？如果你认为这是画卷，那么这些在羊角村就是正常的生活。羊角村呢，位于荷兰的北部，距今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了，而一直保留着一个童话般的景象。这里没有汽车，没有公路，只有纵横密布的河网和176座连接各户各家的小木桥。当地人在这里的出行便是最古老的撑篙小船这样的工具。因为许多房屋只可以水路到达，不仅这里的邮递员乘船送信，连当地的婚礼也都是坐船去教堂的。很多驱车前来这里的游客呢，只能把车停在村子外面，必须划着船进入小村，或者是选择漫步其间的羊肠小路之上进行参观和游览。都说时间是把杀猪刀，但是时间和岁月却没有给羊角村带来太大的变化。天空还是几百年前的天空，河水还是几百年前的河水，树木仍然是几百年前的样子，而房屋呢，也保持着几百年前的风格，始终不变。坐在船上徜徉一整天，一不留神，你便会忘了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纷繁复杂，好像来到这里就已经回到了中世纪，日子也变得特别的安静，特别的缓慢，仿佛这里就是公主和王子过上幸福的生活的地方。几百年前，当第一批居民来此定居的时候，发现地下的煤是这里最多也是唯一的资源。经过常年的挖掘，许多大小不一的水道以及湖泊就这样形成了。后来呢，村民们为了让船只自由地运送货物，又将沟渠拓宽相连，从而形成了现在河道交织如网的美景。当地的建筑也是很有特色的，很多已经保持了几百年之久，屋顶都是由芦苇编织而成的，冬暖夏凉，防雨又防晒，取材自然而又耐用，和周美的景色相得益彰，美不胜收。而这种芦苇呢，曾是穷人买不起砖的替代品，但如今芦苇的价格可是砖瓦的几十倍了。水涨船高的还有这里的地价，所以现在这里的居民呢，大都是律师、医生等一些高收入职业者，与从前这里的困苦景象形成了一种时空的落差。虽说这里被叫成了荷兰威尼斯，但羊角村远不如威尼斯出名，